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布鲁特瓦尔特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的莫扎特安魂曲，这是1956年萨尔斯堡音乐节现场录音。 Totum contum Oh, Yeah. 诗的画卷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、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多明戈1977年在德国举行的个人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，曲目分别选自普契尼的歌剧《托斯卡》、马斯卡尼歌剧《乡村骑士》、利昂·卡瓦罗的歌剧《丑角》等。

Adiaca, eu lhe odeio, eu também não irá. Yeah.

Yeah! Thank you.